梦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李乃超，人们更习惯称他为黎会长。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在房地产打拼多年，已经成为了圈内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个业余爱好极其广泛的人，而且每项爱好都被他玩出了专业水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李乃超的故事。学习机电一体化的他，毕业后为何选择跨界投身房地产行业？从最基层的楼盘销售员到业内领军人物，20年间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如今身兼数职的他又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业余爱好涉猎甚广的他又如何将每项爱好玩出专业水准的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足协副主席李乃超讲述他的精彩故事。李会长现在的这个职位啊，这一说出来，人大伙知道您这都做了什么，搞什么项目，都能够了解得很清楚啊。这个叫做北京市住宅房地产业商会。 哎，是， 哎，这是您的这个工作单位。 是是是， 嗯，那所以一提这住宅房地产这仨字儿，就行了。 对，大家都清楚了。 哎，要买房找您管用吗？ 尽力而为吧。 尽力而为。哎，咱们是一个行业协会， 行业商会。 还有商会， 对对对， 哎，这个主要是为咱们这行业里边的这些开发商们提供服务。 是，它是北京住宅房地产商会啊， 嗯， 这个应该是成立在2005年， 嗯 啊，目前为止呢是一级法人商会， 嗯 啊，这个目前会员1000家左右。 哦， 主要刚刚您问到了也是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干嘛的？ 哎， 主要是两个任务， 嗯， 第一个任务就是党和政府联系经济界的桥梁和纽带啊，我们要把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呀，还有一些企业的呼声啊，啊，这样把它嫁接起来。哎，第二个呢，还就是为企业啊，它的经营啊，做一些我们的力所能及的服务。 是 啊， 就是李会长这边不是说啊，我给这个企业下达各种命令，让你们干什么，让你们干什么，你就得必须去。也不是说我就纯粹的去搞经营，去卖房子挣钱呀。 啊，对对对， 不是这样。 我们也不是一个经济实体。 哎，咱们是在这个政府和开发商之间。 对对。 哎，甚至说啊，我觉得还应该包括咱们的。老百姓之间， 嗯，对， 哎，这购房的这些消费者之间，他都有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没错，没错。 哎，在这个领域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您这个成就啊， 哎， 而且 不敢不敢。 在这个前两年啊，咱们电台的这个啊和这个房子有关的节目当中啊， 嗯， 对李会长也是非常的熟悉， 嗯， 啊，经常来给大家解读一些 是是是 这方面的 知识。从前年开始好像是， 哎，没错， 多了一点啊，嗯，啊， 这个但是啊，咱们今天呢，这个重点不放在这个 您的这个房地产这方面，咱们说聊点这个更广阔的话题啊。我这手头拿着有介绍的材料啊，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您这个啊住宅房地产商业协会的这个会长的这个职务以外啊，您还有好多这个其他的社会头衔。哎，这咱们挨着说吧啊，就是先介绍一下，李会长呢还是咱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嗯， 还是北京市企业家协会的理事，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理事，北京市齐白石艺术研究会的副会长，还有咱们西城区啊足球协会的副主席。哎呀，我觉得一下文体您都跨界了， 是是是，爱好啊， 对对对，咱们是广播节目啊，这个就是看不到这个图像，如果说李会长上电视的话啊，大家一看您这个形象，第一眼这个第一的印象，我觉得说您是一个运动员，这肯定说大家会觉得很合适。 嗯， 您这个体魄是吧？是不是经常要锻炼？ 是，我就觉着，运动啊，这个使人健康啊， 嗯、 使人长寿，我觉得这是确实是挺科学的。 嗯嗯， 正因为我就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呢，首先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运动、 哦。 然后这个工作以后呢，这个其实真的是，尤其做我们这行业，大家都知道非常辛苦。 对、 嗯、 对， 我们统计过，做房地产行业要接触500个节点，要 500个节点， 就是这500个节点就是类似于500个行业。 哦 啊，因为原来说365行，现在这么多年了，可能扩大了行业更多了。 对 啊，那么呢，这个行业接触的多，所以他的毕竟能力有限，这个时间有限，所以他就很会集中， 特别忙， 特别忙，特别忙呢。我从毕了业，93年毕业到03年这10年，我是基本上没有运动， 就是没有时间去打球啊，跑步 啊， 游泳啊，这种 就是原来我是在北航嘛，北航我是足球校队的， 嚯，足球这个如果踢到校队的话，这有点专业级的，这 对对对，但是我是没踢过，只是从小学吧就开始摸球，然后一直在中学呀都是踢比赛。到了学校呢，就是也是被吸收进校队了。 对，这个得是踢得好的才能进。 对，当年踢的，反正业余水平里头还算还可以。 那是， 对。然后就是到03年呢，我当时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去查体。 哦。 当时我查体查出 体检 ，对，我查别的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查出了一个高血脂 啊， 血脂非常高。 这血脂高了以后就会引起其他的好些相关的问题。 对对对，高了有3倍。 比正常的要高 高 3倍， 对对，当时我非常的那个，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那个时候应该说还很年轻， 对， 30出头， 还没有，还没有30，那会儿可能是27、28岁吧。 27、28，你想想，然后就高血脂了。 啊，对对对， 这个可能一下自己可能觉得都有点不可思议的。 对，因为那会儿这他要求老天天吃，天天喝。 对对， 啊，这没办法， 应酬比较 多 啊，然后工作又繁忙，没有时间运动，他这个出现了这个就。现象其实倒也正常，但是可能对于过去您这样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个可能就有点觉得这不行， 对，不能接受， 对 对，感觉不是我了， 是是是，那就又开始恢复， 就开始从03年开始就开始踢球，但是呢，刚一踢球，非常就是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就是我还是原来的我， 哎。 我的速度，我的体力，我的技术跟原来是那种感觉， 还是照过去在学校 拼搏在球场上， 生龙活虎，一上场就要往前冲。 对，结果呢，那个我记得特清，我第一次踢球，人家问我你踢什么位置，我说我因为我原来踢前锋， 前锋啊， 我说踢前锋嘛， 嗯， 结果从中场我接应啊，我还有意识， 是 人一传我球，我 就 开始追那球 啊， 越追越远。让我越追越远怎么办？咬牙追吧。 嗯， 咬牙一追一使劲儿，结果眼前一黑， 就摔倒了。 摔倒了以后那个肩膀着地，当时也摔得挺狠的。 哦， 但是就是当时什么感觉？就是完全就不是我曾经的我了。 就是其实你说要恢复要运动，马上就去进行了那个就是特别强度大的这运动，这还是不行。 不行， 还得有慢慢的有一个恢复期。 对，但是我得到一个什么启示？就是第一，我要运动。我必须要坚持运动。第二呢，我要让大家一起都运动起来。 哦， 因为什么？因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经历，一定会有很多人。 对对对。 所以我从那次开始以后，我就从事足球的自己的运动。因为足球是一个团体运动。 对。 所以我又会拉了很多人跟我一起。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叫超越足球俱乐部。 哦，这个是名字叫 超越啊，北京超越足球俱乐部。哎， 这个都是您的员工？ 哎，也不是，主要是朋友。 哦， 啊，现在我们这俱乐部400多人。 嗯嗯， 啊，基本上有90%以上都是我的朋友。 嗯， 和我的朋友带进来的朋友。 哦，这个是就是您的一个业余的。咱们算是朋友圈 爱好，是我的爱好， 哎，是一个业余爱好。这一踢十几年就踢过来了， 啊，对，这十几年真的是故事挺多。 对， 但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一定要说的， 嗯， 就是我是从那会儿能，嗯，只能踢5分钟的情况下， 哦， 后来我能踢到了90分钟， 就能踢全场， 全场了，而且这个技术、体力各方面就， 嗯， 陆陆续的恢复。 哦， 啊，后来呢我又能够跟着我们这个同龄人一块儿在打比赛。 嗯 嗯， 在这圈里接触了非常多的这个结识了非常多的这个朋友。 嗯， 球星真的是，还有这些泰斗级的啊， 哦， 啊，你比如说这个年维斯年老。 嗯嗯， 啊，张军秀张老。 嚯， 啊， 这都是 金志扬。 嗯， 还有比如咱国安的啊， 嗯嗯， 曹建东高峰啊， 就是他们 这些 从一线退下来。 哎，对对对，经常一起踢球。 哎， 啊， 对，就是他们其实这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嗯， 他们可能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加技术方面的影响更多一些。 对对对， 这个也是咱们这种业余爱好者组成的这种体育运动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 哎，就是容纳的这个容纳性很强， 它有很强的感染力。 嗯， 就是同一个时间能够集聚那么多人， 嗯， 我相信这个足球的魅力真的是，你看， 嗯， 我们那会儿探讨过什么是奢侈运动。 嗯， 有人说我就打高尔夫， 哎， 是吧，我一年我花200万我打高尔夫， 那个会员卡那钱贵， 奢侈是吧。 嗯， 但是后来我说什么是奢侈运动， 嗯， 在北京大家都这么忙，大家都有身家， 嗯， 然后这么堵车的情况下，同一个时间，比如我们是每周四6点钟开始踢， 哦， 同一个时间能来40-50人， 能聚上 那么多人，而且是长期的，我们已经坚持了10几年。 嗯， 这种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运动，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就是，对于你们这个圈子来讲， 嗯， 时间是最宝贵的， 没错。 嗯， 共同的爱好，还有一个，现在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就是我们的奥体包的场地， 哦， 1年52个星期， 嗯， 只有超越足俱乐部是每星期都踢， 肯定都会出现在那儿。 再热也会有我们， 嗯， 下雨下雪都有我们，冬天刮西北风。 嗯， 所以我们这个球队在奥体不是最有水平最高的， 嗯， 但是是人气最旺的， 哎， 同时坚持度最高的。 是这个足球队的这种集体项目， 嗯， 他真的说今天这有事儿，明天那有事儿啊，大家这工作都特别忙，特别容易踢着踢着人越来越少，然后就散了。 您说特别对。还有一个就是， 嗯， 我们这个球队里至少有一半人， 嗯， 是被我们所有人就是劝来的。 哦，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身体上不同的疾病。 对 对， 对， 你比如说尿酸高， 嗯， 你比如说他的血糖高，这几高，这都是当时我们劝他们来， 嗯， 因为这些我们认为这些病都是富贵病，啊，都是你不动， 就是营养过剩， 过剩， 运动量不够， 对， 这个如果说都是天天体力劳动干力气活的那个情况下，可能会。这情况， 而且我们事实上的效果确确实实他们给， 嗯， 像真是给他们治病了。 哦， 他的血脂下来了， 嗯， 这不用说， 嗯， 尤其是这个尿酸这块， 嗯嗯， 他明显下降。 哎， 嗯， 这个当然就是说，在他还没有说特别恶化的情况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了， 嗯， 这个苗头了， 嗯， 这个体检就像您一样，啊， 对对对， 报告上显示了， 对， 哎，这个加强锻炼以后，他会有一个好的趋势。 对， 他会这个扭转那种局面，因为本身在这个年纪，他不是应该身体已经垮了、糟糕了的，这个 对对对，太可惜了。 对， 嗯， 这个因为就是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缺乏了运动，缺乏了锻炼而产生的那么一个结果，被您发现了，是吧？ 那么其实同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嗯，现在从我们现在的这种做足球这么多年， 嗯， 就是现在感觉是一种社会。责任了， 嗯嗯， 就是我，你比如说冬天大西北风刮着， 嗯， 所有球场都关着灯，只有我们这个球场热火朝天，人特别多， 哎， 大家伙儿一个是形成了凝聚力，大家伙儿都交上了好朋友，还有什么？有时候比如我犯懒， 嗯， 我有时候可能就不去了，但是其他的球友， 嗯， 他会说不行。 得要求你， 要求你，所有人都要来。 副主席，你不去行吗？ 对，他就说，他就是一种一个人互相带动。 还有一个就是，哎，你好像你比如你今年弄完，你明年要再不弄了就不行。 嗯，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你的一个职责了。 那职责， 哎，你这虽然说是。最初是大家自发的一个玩的这么一个目的，锻炼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当你聚集了那么多的人，有了这么一个组织以后，那你那个职务啊，你这个职务， 对，你每周你要去通知啊， 对啊， 啊，你每年其实很多活呢， 对对， 你比如你要做球衣， 是啊， 没有球你还要 买球， 买球 去 啊，对， 是吧？场地你得联系 啊，对，联系 协调，是吧？无形当中就形成了一种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循环的氛围了， 是是是， 所以呢，这个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这种重视吧。我觉得您这西城区足协副主席这个职务，他也不是说随便说您我自己说想是就是的，对吧？ 你要能给足球带来贡献， 对对， 才用你。 哎，李会长，你这个别自己玩了啊，这个带领大家一起玩了，这个必须得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领头人，所以大家才有一个这个动力跟着你走。这个其实好多人啊，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喜欢玩这个，但是说真正做到能够坚持不懈，长时间的去强健自己的体魄，那还真的得是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约束力在。 约束力，对，但是足球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是比较激烈， 对对 啊，所以有些没有基础的，或者身体确实有问题，还是要慎重， 也别盲目， 别盲目，对对对，这个因为受伤很多。 那你们除了就是说到一块，不是说上来就乒乓就开始踢吧，也得练练呀，活动。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踢过程之中啊，这个为什么是第一运动，尤其是男人。的运动，他就这种对抗能力强。那么这里比如腿折了，跟腱折的，然后最后造成了这个运动损伤的， 也有受伤， 非常多 哦。 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我特别提醒，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足球这东西还是量力而行。 对，一个是就是你去经常去参加活动，再有一个平常自己也得注意自己的锻炼， 对 对, 对 吧？他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促进。你比如说我去愿意跟着李会长一块儿咱们踢球比赛啊，但是我老跟不上，这也不行。啊，这个团体项目就是 这样，对对对，你不能一个地儿弱就全弱， 你老拖后腿。 不，就是这点，我们这个俱乐部特别好，就是我们这俱乐部有，因为人多嘛，所以一定是参差不齐。 对呀， 那么有三分之一真的是很多都零基础来，我们这所有人都宽容，所有人 带着他 带着一块玩，从来不会去埋怨呀，因为足球最忌埋怨。 是，有那么句社会上的一个俗语，叫老司机带带我。 对， 哎，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在这个足球方面，你们就都是很有经验的，这个他们这个基础差的没有经验的，那就需要你们有一个带的过程。 对， 带着带着可能他就进入到这个， 其实就是一快乐足球。 是，这个说起来对自身的这个身体也是特别的有好处， 没错， 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我开始对您的那个印象。我确实，哎呀，因为我准备要采访您了，但是我们还没见面之前，我想会长啊，你们会长都是白发苍苍， 对对对，很多人都这么反应， 对对，这个稍微的有点这佝偻啊，这个操劳的很辛劳的这种这个老人家的这种感觉啊。好了，当然我们编辑说啊，不是李会长小伙子似的啊，这个特别的这个帅，我也稍微有个心理准备，但是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个精神面貌一看就觉得你干工作的时候你肯定也是精力充沛的。 对，真的真的，这跟这个运动非常有关系，而且这个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对，而且您的这个运动，它就是又运动到了一个这个负责人的这个位置上去了。 对，这个生活习惯很重要，就是让你感觉到每回到周四、周六，你就要去， 就得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你身体，我相信身体有记忆，肌肉有记忆，细胞有记忆。 对对对， 你常年怎么样，就一到这个时间段。你不去踢球，身体是会，它会有反应 啊。那有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冲突和矛盾的情况啊？你比如说这星期四啊，你该去活动了，该去这个参加比赛了，但是临时来通知啊，李会长，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这个我们要商讨一个方案啊，您必须得参加。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取舍呢？ 这是我挺苦恼的一件事，就是随着这个社会职务的增多啊，随着事情做的深入，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会什么呢？一，我要自己一定要调整时间。 哦。 第二呢，就是时间长了，就是我身边的领导啊、 嗯、 朋友们啊、 嗯、 伙伴们、啊 嗯、 都知道了我这个 有这个 习惯了。 你而且那个就是像是一个工作项目似的哈、 啊。对对对对，因为事实上身体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啊，就是说他有时候不让你去运动， 他也理解，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 对 对, 对。 他觉得他你不是去干别的， 嗯嗯、 你其实去锻炼身体。 嗯。而且你还是带领着好多人，好多人一起去锻炼的，所以他们在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你这个因素。 对对对，第一次就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嗯、 啊。对 对, 对。 下次他再安排周四跟我有事儿、 哎， 那我比如说一块儿吃饭。 嗯， 我就会这么说了，你是想让我吃是不想让我吃、 哎、对，这是足球这一块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当然了，通过这个足球的活动，也可以说嗯，您又有了一份这个负责群众体育运动这个大众健身啊，反正这方面吧，这些工作可能都会去关注一些、 嗯嗯、 另外我就比较好奇的是您对这个就是文化艺术这方面的怎么说呢，这个爱好吧，也是、 嗯嗯、 啊，书画啊，是吧，是不是这方面那个您也平常也会去涉猎一些？ 对，因为这是一个名片上的职务 啊、哦嗯， 但是这个是实事求是说已经疏远了很久了， 嗯 啊，在我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啊，对， 有这个爱好， 有这个爱好， 嗯， 为什么是书画书法呢？就是写作大家都会啊， 嗯、对, 对对， 我原来也有这个习惯啊， 嗯嗯， 但是书画那个呢，确实是我当年一个未完成的心愿 哦 啊，这个确实有一个故事， 嗯， 就是苏叔叔苏老， 嗯 啊，当年呢，这个曾经我们有一个项目合作， 嗯， 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碑要拍成100集的纪录片 哦，就是写着写书法有书法， 对，你比如说这个孔庙， 嗯 嗯, 嗯， 比如说故宫里的碑， 嗯， 他这些碑现在到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一个纪录片， 哎， 把所有的碑要拍成纪录片以后作为一个历史的这个存档、嗯、 就是真正就是把镜头都对准这些这个碑、 嗯、对对，这个碑里的很多故事、 嗯、 第一你这个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慢慢都会风化， 嗯， 到最后有的损坏了 就 再也没有 了， 再也没有了、嗯、第二你这个碑的它里头的，你比如王羲之的字它非常漂亮， 嗯 嗯, 嗯， 那有很多书法家也好书法老师他会让他的学生临摹这些字， 嗯， 但是有很多碑的它的里头的这些历史故事和历史典故， 嗯， 它有些东西是 你光看那个字儿你是看不出来的， 对，它为什么出现这个碑， 对对对， 它这个东西要需要历史来记录来研究， 嗯嗯嗯， 啊，有些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准确， 嗯，所以有这么一个想法， 当时有这么一个项目， 嗯嗯 啊，但是因为我当时我也是爱好者嘛， 啊， 所以跟苏老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等于筹备组， 嗯 啊，为什么没有完成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赵老师，当时是筹备组成员 啊、 嗯，非常可惜，我们当时已经筹备的工作已经相当完备了， 嗯嗯， 可能2个月以后就开拍了， 嗯， 结果特别突然，赵老师脑淤血， 哟， 啊，脑淤血他就很快就不在了， 就去世了， 去世了、 嗯。 然后呢，这个工作因为他是牵头人， 嗯， 所以这个工作一下就搁置了 ， 搁置了。 嗯，现在还是在一种搁置状态。 现在后来呢，就因为这个项目的牵头人出了问题，他这个项目往往就夭折了。对，当时我是 遗憾的， 非常遗憾。当时我特别看好这个项目， 嗯、 而且这个项目实际上是等于是为社会、 嗯、 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 哎，那假如说哈，就是有朝一日，有新的这个机会， 嗯， 还可以把这个您的这个想法再恢复起来啊、再把这个项目再恢复起来，那你会不会支持？ 对，它是这里头有一最大的问题、嗯、当时我们为什么做了那么长的准备、 嗯、 就是这些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全国各地， 对, 对, 对， 你要跟各地的这个文物局， 嗯， 有些地方甚至不在文物局， 对对， 我们都要去协调， 一家一家的去协调， 对， 这个需要一个很大量的 工作、哎、 啊，你要说让你把手头的这些事儿全都放下去投入到这个里边、 哎、对， 恐怕也不现实， 对，你拍去拍、嗯、其实不是很难， 对对， 关键人家让不让你拍 是， 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嗯、我想当有一天啊、 嗯、 就是您不像现在这么忙了，是吧？ 哎， 这个有了充足的时间， 哎， 可能你还会去做。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挺有意义的。 嗯，

阔东方潮，奋进